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六章岩洞第九十五集。 就在这时，哈利看见了他，白得像大理石一样，在水面下几英寸的地方漂浮。 教授， 他说，惊恐的声音在寂静的水面上发出响亮的回音。 哈利，我好像看见水里有一只手，一只人的手。 是的，我相信你看见了。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哈利低头望着湖水深处，寻找那只消失了的手，嗓子眼里涌起一种想吐的感觉。 那么，刚才从水里窜出来的那个东西…… 没等邓布利多回答，哈利就自己找到了答案。魔杖的亮光又掠过一片水面，这次哈利看见离水面几英寸的地方仰面躺着一个死人，那双睁着的眼睛迷迷蒙蒙，好像里面结着蛛网，头发和长袍像烟雾一样在他身体周围打着旋儿飘荡。 这里面有死尸， 哈利说，声音听上去比平常尖利得多，简直不像是他自己的。 是的， 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说， 但是我们暂时还用不着担心他们。 暂时？ 哈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把目光从湖水里收了回来，望着邓布利多， 只要他们仅仅在我们船底下静静地漂浮， 邓布利多说， 一具死尸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哈利，就像黑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一样。可伏地魔不这样认为，他肯定暗暗地害怕这两样东西，他又一次暴露了他缺乏智慧。当面对死亡和黑暗时，我们害怕的只是未知，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哈利什么也没说，他不想争辩，但一想到他们周围和他们船底下漂浮着死尸，就觉得特别恐怖，而且他不相信那些死尸没有危险。 可是刚才就有一句跳了出来， 他说，努力想使声音像邓布利多的那样平静自然。 我试着用召唤咒换来魂器时，一具死尸窜出了湖面。 是啊， 邓布利多说， 我相信当我们去拿魂器时，就会发现他们不那么安静了。不过就像居住在寒冷和黑暗中的许多生物一样，他们害怕光明和温暖。到时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求助于这些，就是火呀，哈利。 邓布利多看到哈利脸上困惑的表情，又微笑着补充道， 哦，是啊。 哈利急忙说，他转过脸去望着那道绿光，小船仍然不可阻挡地朝那里驶去。现在他再也无法假装自己不害怕了，一望无际的黑湖里面漂浮着死尸。他觉得他碰见特里劳尼教授把符灵剂交给罗恩和赫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突然希望自己当时好好的跟他们告一个别，而且他甚至没有见金妮一面。 快要到了， 邓布利多欢快地说。果然绿光似乎终于变得更大更亮了。几分钟后，小船轻轻地撞在一个什么东西上，停住了。哈利起先没有看清，等他举起点亮的魔杖，便看见他们来到了湖中央一座光滑的岩石小岛上。 小心别碰到湖水。 哈利从船上下来时，邓布利多再次警告道。小岛跟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差不多大，一大块平坦的黑色石板，上面空荡荡的，只有发出那道绿光的光源。 现在离近了看，绿光显得明亮多了。哈利眯起眼睛看着他，起初以为是一盏什么灯，接着看到绿光是从一个类似冥想盆的石盆里发出来的，石盆下面有个底座。邓布利多走进石盆，哈利也跟了过去，他们并排站在那里，望着石盆里面满满一盆翠绿色的液体，发出闪闪的灵光。 这是什么？ 哈利轻声问。 我不能肯定， 邓布利多说， 应该是比鲜血和死尸更令人担心的东西。 邓布利多把遮住那只黑手的长袍袖子朝上抖了抖，枯焦的手指尖伸向了液体表面。 先生，不，别碰他！ 我碰不到他。 邓布利多淡淡地笑了笑。 看见了吗？我的手没办法再往前伸了，你试试看。 哈利瞪着眼睛把手伸向石盆，想去触摸那些液体，可是遇到了一股无形的阻力，他的手无法接近液体。不管手怎么使劲往下伸，手指碰到的似乎都是坚硬无比牢不可摧的空气。 哈利，请你让开， 邓布利多说。他举起魔杖，在液体表面做出一些复杂的动作，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液体发出的光似乎更明亮了一些。哈利默默地看着邓布利多做法，直到邓布利多收回魔杖，他才觉得又可以说话了。 你认为魂器就藏在这里面吗，先生？ 哦，是的。 邓布利多更专注地凝视着石盆。哈利看见他的脸倒映在平滑的绿色叶面上。 可是，怎么才能拿到它呢？这种液体，手伸不进去，不能使它分开，把它咬干或者抽光，也不能用消失咒使它消失，用魔法使它变形，或者用其他方式改变它的性质。 邓布利多似乎是心不在焉地又举起魔杖，在空中旋转了一下，变出一只高脚水晶酒杯抓在手里。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液体需要喝掉。 什么？ 哈利说。 不行。 我认为是这样，只有把它喝掉，我才能让石盆变空，看清底下藏着什么。 可是如果他把你毒死了呢？ 哦，我相信他不会有那样的作用。 邓布利多轻松地说。 伏地魔不会愿意毒死来到这座小岛上的人。 哈利无法相信，难道邓布利多又是那样荒唐的一味把人往好处想吗？ 先生， 哈利说，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通情达理。 先生，我们面对的是伏地魔。 对不起，哈利，我应该这么说，他不会愿意立即害死来到这座小岛的人。 邓布利多自己纠正道， 他会让他们再活一段时间，弄清他们怎么能够穿越他的那些防御机关。最重要的是，弄清他们为什么如此渴望清空石盆。你别忘了，伏地魔相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的魂器。 哈利还想说话，但邓布利多举起一只手让他别出声。邓布利多对着翠绿色的液体微微皱起眉头，显然在费力地思索着什么。 毫无疑问， 他最后说道， 这种药剂肯定会阻止我获取魂器，它大概会使我瘫痪，使我忘记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使我感到极度痛苦，无法集中意念，或者以其他方式使我丧失能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阿里，就需要你来确保我不停地喝下去，哪怕必须把药水灌进我紧闭的嘴巴里，明白吗？ 他们的目光在石盆上方相遇了，两张惨白的脸都被那种古怪的绿莹莹的光映照着。哈利没有回答，难道就是为了这个才邀请他一起来的？就是为了他能强迫邓布利多喝下一种或许会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的药水？ 你还记得我带你一起来的条件吗？ 邓布利多问。哈利迟疑着，望着那双被石盆的光映得发绿的蓝眼睛。 可是，万一…… 你发誓要听从我的命令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 我提醒过你，可能会有危险，是不是？ 是的。 哈利说。 可是…… 那就好。 邓布利多说着，又把袖子往上抖了抖，举起空的高脚酒杯。 这就是我的命令。 为什么不能让我来喝药水呢？ 哈利绝望地问。 因为我比你老得多，聪明得多，而我的价值比你小得多。 邓布利多说。 我最后再问一遍，哈利，你能不能向我发誓，你会尽全部的力量让我继续喝下去？ 难道不可以？ 你能不能发誓？ 可是…… 发誓，哈利。 我……好吧。可是…… 不等哈利再提出异议，邓布利多就把水晶杯放进了液体。那一瞬间，哈利真希望邓布利多不能用酒杯接触到药水。然而，水晶杯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杯子满了，邓布利多把它举到了嘴边。 祝你健康，哈利。 他一饮而尽，哈利惊恐地注视着，两只手紧紧地攥着石盆的边缘，攥得指尖都发麻了。